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哎一身喜气啊，尤其我给大家请来这个一个美女拍卖师啊，而且这个名字真是新年好意头，金玲， 金玲， 金玲， 当响哈！ 我现在发现啊，这个活到一定岁数哈，几乎你跟哪个女的都有关系，不是请上节目来的。我最近以来发现，请上节目来的任何一个女嘉宾，说起来都是哎。多少年前我跟你怎么怎么着，我说怎么怎么着， 多少年前我已经跟你怎么怎么的， 对，我们 合作过， 合作过他还在凤凰待过， 对， 但是人家现在哈这个逃离了主持人的狼窝虎穴啊，人家奔向 主持人的队伍混不下去了， 奔向多金之处，你知道吗，就是拍卖师， 明年是我从事拍卖师的职业20周年， 但是我不好说名字，就是国际最著名的 排名第一的拍卖行， 哎，对，不是第一就第二，反正就两个， 基本第一， 只有两个，对吧？ 只有两个。 你有统计你这个锤子底下拍出过多少钱吗？ 可能100-200亿吧。因为我以前是拍土地多，你想我一块地10几个亿，这很正常的。但拍艺术品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成绩。 那艺术品你拍过多少？ 艺术品最高的也就是可能1-2千万。这个毕加索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件拍卖市场上出现的作品，这么小的一个是我拍的，1000多万。 啊，那现在不值了。 现在是肯定不值了，对。 我们崇恩兄也是自己有这个作画的这个乐趣，哪天你也给他拍个几块钱什么的。 没有， 对， 我跟李老师呢已经是 吃个喝杯奶茶什么的，我们 是吧？始价已经几万，因为刚我已经欣赏过李老师的作品，非常的有个人特点，有个人风格，我已经跟他求画了，已经开始。 对，反正就是说上了锵锵三人行，赶快学画画是吧？哎，这个慢慢的多少有点名气，然后呢，人家现在就告我了，好多老师跟我说，说你学写毛笔字，我说我哪有那个脸呢？我写毛笔字，我现在从来不敢把我的毛笔字拿给人看，太丑了。 因为你要脸，有很多不要脸的就拿给人看了，然后就拍好贵。 我告诉你，某市书法协会主席跟我讲，他说。别听他们胡说，说你呀、我保证7天，他说7天，你写出来的字像模像样。 7天， 哎，我曾经有这么一个， 他大概有他的一套速成的，或者是不是？我估计啊，只是写这么几个字，就7天，你拿出去不丢人。然后就是有人说，哎。我说我第一也没什么名气啊，第二我这字还能拿，他说将来有一天就值钱， 所以死了别说啊，真是这一句 写满联是吧？啊，我这当然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新年了嘛， 对， 2017年，实际上是2016年的12月21号，因为我们要过一个跨年的假，所以节目要录备份，因此出现这种荒诞，就是我们现在给观众朋友们这个问好，但是我们是从去年的老古董发出来的问好， 新年好， 新年的问好， 当然也是辞旧迎新嘛， 对对对， 哎，这个崇恩兄就是你这一撮白毛嘛，也是代表一个长寿啊。 什么叫一撮白毛代表长寿？ 你来给大家 少白头没有了？ 你来给大家讲讲流年，就是过去的一年和新的一年的展望。 展望啊，其实我这个人是觉得最好就没有展望，没有展望呢就会有惊喜，有太多展望呢反而没有惊喜， 那么反正啊， 辞旧迎新，辞旧迎新呢就是把心里边不开心的事儿啊，或者去年受过的挫折啊什么的，就通通的就扔了。 听说那就你去年过得不太好啊， 年年都如此，所以我对这个。这个展望啊，就有保留，那就是希望大家一年比一年好，新年开心。 我反而是特别有计划的，什么小目标、大目标，每次都要定得好好的。 那完成了吗？ 基本上都是按照我的方向去走的，包括什么要生个儿子、再生个闺女之类的，也都完成了。 听说你生了好几个 啊？两个。 哎呦，真行！你看这个拍卖是吧？家庭双丰收。哎，但是 好像是拍卖得来的， 不是拍来的，完全是自产的。 我也有计划，你不如。 有把我的2017给拍卖出去，有人有富婆要吗？ 啊，我们其实只要是在市场上有流通的，能够被有这个受众接受的，我们都可以放到拍卖市场 上。展望，他说的展望能不能拍卖？ 那就看你的展望目标是什么了呀。 那天那个马未都在我们节目里澄清了一个一直以来的这个流言，就马未都先生呢，长期以来网上就流传呢，说他是靠着那个包富婆，不是被富婆包养 啊， 这起家的。然后呢，马先生就在我们节目里就说这事儿这么多年了，我跟你们正式讲讲。不过我说马先生，就是我奇怪的是，虽然说是谣言哈，但是他们凭什么认为富婆会看上你呢？啊，这时候马先生精神了，说咱们有三寸不烂之舌呀，说这男的长得好看没有用，全靠会聊天，你把他聊乐了，要什么给你什么。这到底是澄清的还是 澄清 的？ 实的，实的， 澄清澄清。他说他那个年代还没富婆，主要是，但是我是说，这事儿你比如说你可以拿出去拍卖吗？ 人才我们也可以拍卖。 我跟富婆聊一年， 但是我们这个一般拍卖呢有一个几个步骤，要先就是预展，要验货，对，要看他的这个使用质量，然后我们要考察这个拍品的这个有没有瑕疵，就你有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接受这一套的这个我们的整个拍卖流程的考验。 我这个拍品比较特殊，卖的正是瑕疵。哎，这个你这个明代的那个张岱，那也是一个金石爱好者呀，那个大家了是吧？他不就是说嘛，人无疵不可以深交， 不可以深交。 人没有瑕疵啊，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因为这个人没有真情，没有真气。 哎，你要说的这个瑕疵呢，我就想说，像我们以前在国内做拍卖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拍卖免责的条款，就是说你看到拍品是什么样，原状态怎么样，我们不拍卖行是不承担任何瑕疵和真伪的，所以呢，你自己看什么样， 真伪都不承担。 对对， 他有不是你之前应该签鉴定了吗？ 佳士得和苏富比，就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国际大拍卖行，它是有。如果你在这个未来的日子你买了，你有证据，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我们的这个存在的这个质疑的话，它是原因退还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几大国际大拍卖行它的佣金会比国内的拍卖行要贵，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保真的一个条款的。 啊，这个我也听说过。 那它本身有没有把关呢？ 当然有把关，我们的专家他为什么有、 这个、不是那个国际拍卖行啊，你就是说大家免责啊，什么你有瑕疵啊真假啊我都不管、他自己本身有没有把关呢？ 他自己可能当然也把关，但是他是想撇去责任、他因为其实说句实在话呢，拍卖行业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那你像比如说像国际大拍卖行都是几百年的历史，他这个品牌他的这个诚信是他最大的资产，他不是为了赚你一单这个卖一个杯子的佣金，卖一个什么功夫铁或者钢杯这样的一个佣金来赚钱，这 他的 reputation， 他其实最大的是他的这个信誉度，所以他一定要保持他这种诚信，所以呢他的佣金会贵一点，但是他有这样一个保证的条款，你要是证明我是假的我退还给你。 但是内地的很多拍卖公司 他是不承担这个责任， 不承担这个责任。 那假的多不多呢？ 这个满眼 就是要我们要问问这个， 这不用问了，满眼都是 而且就是说这个现在内地的这个拍卖，我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是这个藏家呀或者行家呀，那是一片浑水，真的我就觉得你千万别轻易进这个地儿。你比如说他们说这就叫这个鳄鱼潭呢，就是那鳄鱼潭， 简直就是。 你比如说你那个什么哪儿的这个山西的煤老板呢，那个老哥那个就刚发了财，现在确实是这个钱呢他没处去，听人家一耳朵说这玩意儿升值啊，至少保值啊，你知道他一进这个预展好多人就围在他周围啊，最后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就是说、说最后闹明白了，说你们都不安好心，就是说听谁的呀，就说而且完全就是互相都打枪，你 如果抓拿不定主意他就完了。 所以我说其实做投、就是做收藏来讲呢，其实有两样，有一个是艺术品投资者，有一些人是真正的艺术品爱好者，他是收藏。那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投资的目的去的，你就很容易上这样的套了。但如果你是藏家，你自己肯定要对这个领域做一个专门的研究，比如说你要收书画，你收当代，你肯定自己要去做功课，你对这个艺术家的整个生平，对他的这个市场你要做分析。当你有了自己的 判断的时候，别人是影响可能是有的，但是不能够足够的影响你的判断力。如果你只是哎呀，人家告诉你今年卖10000，明年卖100万，你一听哎呦，这个卖赚了99万，哐，你就容易 不是这个判断力是要靠吃亏攒回来的， 交学费嘛， 交学费啊，你不交学费。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对这个行业热爱，你是一个爱好者，你要做研究，不能说我们仅仅是说哎找个专家来给我们建议一下怎么样。但是呢，像国际大拍卖行，它有这样的这个就这样的一个专家团队的话，它就不会像你出现像你那样那么水的什么什么这样的情况。他专家还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身位在这，他有他的专业。 你比如说那个刘义谦呢，上海那个刘义谦，他是身边有个专家的团队吗？ 有的，他其实他自己本身对这个领域也是有专业研究，他自己的龙美术馆也有很多，他接触到的身边的艺术家的这个门类，就各种的门类也很多。但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每次他从来很少到私人手上去收东西，他就到大拍卖行买最贵的东西。这个呢，就其实是一个对他来讲是，我觉得是他的，他当初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呢，他用这样的方法把自己的知名度在这个圈子里打开了。那么之后呢，他用这样的方法，他是树立了自己的品牌，而且像大的拍卖行的最贵的那些东西，基本上他的99.999%的这种保真性。 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收藏家，他其实自己对字画他不大懂，但那个时候呢，只有佳士得跟苏富比两家拍卖行。他每次去只举封面那一张。 就买最贵的。 就买最贵的，就是那一次拍卖的那个目录的封面，他只买那张。 就是这个一个道理嘛，他能拿出来做封面最贵的那一件，拍卖行不能砸自己的牌子，肯定是有代表性的。 这个我这有一次去伦敦有一个很有名的国际上知名的埃斯卡纳奇，你知道，这个他父子啊，就是都是特别有名的，这个做这个收藏和这个 收藏家， 这个和他也不过他是说他行家， 行家 不，但是这就是信誉保证，就是埃斯卡纳奇这个父子两代人，这个小埃斯卡纳奇给我讲一个什么英文，他们还给我翻译。我觉得讲得很有意思，他讲啊，他说啊，这个我的体会是啊，最贵的就最便宜。你这就后来我说这是 有道理的， 是 有 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你当年呢，你买的那个便宜的东西，往往最后越来越没价值， 不值钱了。 对，他说当年呢，你买的那个最贵的东西，虽然花了最多的钱，可是呢，多年之后，你拿出来它翻倍升值的这个幅度看， 因为 它反而是最便宜的， 它的唯一性嘛。因为它这个，它比如说它没有那么多，它就是那么一件两件，你过了个10年，肯定大家都是要追求这种。 所以有个收藏家跟我说嘛， 那咱们先切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什么香港的收藏家张宗宪先生， 对，他说过1000年前是垃圾，1000年后还是垃圾，所以呢，古董这东西啊，你不要以为啊有1000年2000年3000年，他当时好的1000年以后是更好， 对， 他当时是差的1000年以后还那么差， 唯一性。 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还是这个里边的众生相，因为作为一个拍卖师啊，首先我请教你个问题啊，同样的一个东西，不同的拍卖师会拍出不同的价钱吗？ 当然会拍出。 这说明跟个人的某种能力很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其实要跟我自己做的拍卖是有两类的，一类就是我们正常的商业拍卖，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艺术品拍卖。那刚才我跟李老师有沟通过，这个呢，其实呢，在没有突发状况的下，你做呢，如果是相对优秀的拍卖是没有差异性，因为你只要把握好了节奏，不要这个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什么时候快一点落锤，什么时候稍微要等一等，这个节奏你把握好。第二个，不要出错，那基本上人人都做得差不多。但是一旦有， 什么叫节奏？ 节奏就是我当然这个跟之前的功课是有关系的，你要对每一件拍品有了解，哪一些是竞争人多的你对每一个这个买家的基本的了解之后呢，然后当这个你要拍的时候，你知道我这个可以比如说拍到1000万，但是当我现在才走到500万的时候，那我可能这个技巧呢就要 push 多一点，就要推动多一点，那我落锤包括我有的时候锤子要扬一扬啊， 假装 就要敲一敲，给他们一点压力， 气氛 但是当我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呢也就那么那个了，差不多了，我一 就是其实这个是跟经验有关，因为我呢明年做就是20年的这个拍卖经验哈，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我只要往台上一站呢，我基本上能感受到现场有多少能量，就当我一抱出这个拍品的时候、哪怕挤一下两下，我就能感受到我还需不需要等，我还需不需要 再 push 啊 push， 如果基本上我就会很快好 sold或者是 unsold， 就这样、但如果说是要是我感觉到其实我还能挖掘，包括这个前期工作有功课有关，包括跟你的经验有关，我发现里面还能可挖掘的东西，我就会要等一等，我会再推动一下，这个就是节奏。 你等的时候有冷场了怎么办？ 我的拍卖场上很少， 他不是综艺节目，这个冷场 不会冷场啊，冷场他很尴尬，他那个锤下去不下去。 我的拍卖场上基本上不会冷场，就是哪怕我不说话的那一个空间，也要营造出是有话语的、有内容的，即便是当我的锤举在那里。 这学问哈。 这个其实 你说的这个能量，就是你怎么看、你是看人们脸上的表情。大家喘着粗气还是什么？ 基本上呢，这个就是其实这就是一种心理学的一种感应。当你举牌的一些小动作，有的人呢，他就是他其实是他很想买，但他又表现出一种不在意的时候，他就这样，或者举个手指这样。但其实呢，你从他的某一些细节里、眼神里，你能感受到他对这件拍品的渴望的时候呢，那他有的时候故意这样的话，我有的时候反而故意不看他。 你让他急， 我反而，但是我不故意不看他，我也是不是说不完全不看他，我是故意看别人，但是我的余光在看着他，我就故意好像我在，他就会急了，他就会动作就会明显了，他就会示意了，这个就是说 一种展示他的 对。但有的人呢，你能感觉他真的是犹豫，但是呢，包括你看，假设张宗宪坐底下，那我都知道他的实力的话呢，那我肯定，我如果你能感受到他真的是犹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要直视他了 啊！ 八号，你还有兴趣吗？还考虑加多一口吗？你这个就是正面的给他一种推动。 我觉得你这些也可以教教女孩子怎么钓男人，是吧？好像这个招都是相通的。哎，我还听说，就是我来我内地朋友有的说有这个拍卖师跟这个就是底下的人呢协同的作弊的那个，但是我也很难想象，我说这怎么能作弊？他说，比如说啊，就快点就能作弊了。比如说本来在犹豫啊，但是我想让李春恩买啊，李春第一次，李春第二次帮就敲了。 这个其实在一些、 这是不是也在你 这一些不规范的操作的拍卖行里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比如说也有对吧？ 也有做托的，这个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在行业内部总是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声音。 你看我还看过他一个采访啊，就是说什么、哎，你说拍卖场还有那事儿呢？比如说这俩哥们一直在争呢哈，过了一会儿我就站起来就跟你坐那儿聊聊 啊，对， 说哎，我给你20000就行了，你 别再 争个弄我几十万的。 这个是在 你碰到过这个。 公务拍卖上，我经常会碰见 这样的。公务拍卖 就比如说我拍土地呀、拍房产呐、拍破产企业、拍机械设备呀，他有些人呢，就是我试过，就是他就站起来，他两个人真的很厉害，他一看那个人可能还走过去，哎，哥们儿，就是他的潜台词是这样，但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我能就是在那一刻的心理捕捉，就是我能感觉到他是要去做工作了，而且这种情况是出现过的。我给你50000，你别给我争了， 对对对， 反正我是势在必得。那想我也买不到，那我拿个50000得了。我当时就马上，我就是其实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说根据我就很严厉的，马上就把那个这个表情做出来，然后我说根据拍卖法第多少多少条，竞买人之间的恶意串通造成的这个严重结果，我们的竞买人要全部承担法律责任。其实多少条我也不记得，大概有这样 一 个条款。 吓他一下， 他站起来看了我一眼，他又站起来就坐回去了。就是其实这种就是一个拍卖师的在处理的。 你说这个什么叫恶意串通呢？你说我这个认识的这个藏家行家，我觉得都不下百人，因为我跟他们认识的特别多，平常听他们喝茶，很多都属于你说的恶意串通的这个。他不是他私下里 那聊嘛，对不对？ 不是他私下里串通啊，就是到时候怎么举啊，那这个怎么举啊，那个怎么举啊？那 这种就是藏家之间的一种沟通，比如说哎，这个我要买了，你别跟我争了，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这个是正常的， 就是在场外对吧？场外就不好。 就说哎，李老师我也喜欢，哎，你说我也喜欢，那咱俩争个啥呀？你别买了。 我就跟你说，你就说我的那些个老板朋友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我们喜欢的一些东西很冷门，其实我跟你说全国喜欢这东西的也没可能没就是十几个几十个人，所以比如说他们有时候就说 什么 说哎说文涛要买这个一个就不好说，就是文涛要买这么一个东西，人家就能说 就不争了， 说文涛那个钱人家是这个他们是艺人，他们的钱是辛苦钱，就说咱们就规定比如说多少万以下 就是文涛的，过了多少万咱们再争，是吧？哎呀，说的我很感动，我说那意思你们的钱都是很容易来的，是吧？ 那这管子你买了， 人缘好。 买了，还有一次香港的一个行家，他有拍卖上有很多偶然情况。我有一次买一个这么小的一个青铜的一个爵杯，你知道吗？就是手就是起拍价，起拍价就给了我了，以至于就说是拍卖完了之后当天晚上，这个行家给我之前都是说，哎呀，我这儿还有一个客人，他问你他再加几万，你是不是就别要了，他别买回去。我说那为什么他拍卖不举呢？他说你看会不会有个偶然情况，就是说啊，上一场是另比如瓷器的结束了，上一场结束了，下一场马上开始，就那些人呢在往外走， 没赶得上， 就有点这个衔接啊，发现那个开始的又快，就人有的时候有点没反应过来，第一件就出来了， 是的， 就光他就一举就他了， 这个很正常的。 不是，还有就是每天拍卖，他从早拍到晚嘛， 对，大概累了，出去喝口茶，上去喝口茶就没了。 不是，还有呢，就是说你是几点钟拍？吃饭前拍，吃饭后拍？ 因为他是不确定的， 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拍。跟晚上的时候拍价钱差好远， 吃饱了拍是吧？ 对， 就睡过去了。 所以我们的拍卖呢是有现场拍卖，有电话拍卖，有书面拍卖，有网上拍卖。那有的人他觉得啊，要拍到下午五点钟，也不知道几点钟到我，那么就我就下个书面标吧，大概十万以内我可以拿，他就是给一个委托价给我们，这样的话他就不容易错漏。 我最近有一个委托价，就是有一件东西我很喜欢，那么他的是12万到20万，那我就跟个朋友说，佳士得的，连主管都说这个不出名的啊，大概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可以拿下来了。那我就跟朋友说，20万之下你就给我 拿 下来了。 对对对。 结果65万。 哦，是的，有的时候就很难讲。我们有时候估价一个几万块钱，拍了几十万的也很正常。我上海首拍。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在这个拍卖场咱就说了见过些什么奇葩嘛，你比如我过去听说过有一个，好像那人后来出事了还是怎么着，叫永远，这外号就叫大泥口， 永远大泥口， 他到哪儿他甭管卖什么，他就是争强好胜，只要是最高永远大泥口，但是他好像也很多也不给钱，他就是你有没有碰见 过？不是，那大泥口他永远大泥口，他永远拿下来了。 对，拿下来他不给钱啊。 我就试过拍土地，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我是听说过。所以呢，我有一段有那么几年吧，经常去江浙一带拍土地。所以有一次就是两个人也是真的很厉害，你就能看出他们的火药味很浓了。然后当时我就要冷处理了。本来拍卖是应该是煽动大家多举嘛，但这个时候呢，我反而要呼吁他们要冷静了，然后给他算，你现在楼面地价已经1万了，再加上你的 建设成本。那为什么你不希望他们争得高一些？ 其实他是就像你说的，他如果最后真的高了以后呢，最后那个人其实是离市场价差距很大的情况下，他去开发这个楼，他有可能成为烂尾楼，他有可能像你说的，他就不付了，他就情愿塌那个佣金。 烂尾楼是他的事儿，但是他 会影他影响整个一方经济，所以其实像我们做这一类的公募拍卖是要考虑到很多方方面面。 拍卖师有市长的思维， 对 不是最好的就是做公募拍卖是比市场价略高一点，这就是最成功的拍卖会，不是说拍的越高越好，但是艺术品慈善拍卖那又不一样了。艺术品你喜欢这个杯子，我不喜欢这个杯子，在你眼里它值1亿，在我眼里它值100块，那你喜欢它1亿，你愿意出1亿，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慈善拍卖你愿意给我们捐1亿，我们当然欢迎。所以艺术品和慈善拍卖是可以越高越好。 但你们那个大的拍卖行一直有慈善拍卖跟这个商业拍卖两份儿吗？ 没有，我们主要的业务就是商业拍卖，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影响力在这里，就有很多不同的慈善机构，不同的品牌来找到我们，跟我们要合作，那么我们就会公司就会 用你们公司的名义 去帮他们协助他们拍整个就拍卖的流程，包括甚至有些拍卖的拍品的征集，然后派拍卖师去协助他们整个拍卖的流程。所以我现在80%在做慈善。 你不是这个原来也是在国际拍卖行，你觉得在这个行业内啊，就是中国跟国际上还有什么差距吗？ 差距最大的其实就是诚信度。我自己参与到 这是很实在的，因为我以前在国内做很多，那么老板肯定要跟我沟通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怎么样，有时候你就差不多了啊，怎么怎么样，就有很多要跟我交代的东西。但是我进了佳士得邮，他的所有的法律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非常严谨的，他们不会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为了某一场拍卖会而影响他整个250年的，今年是250年的一个大品牌。所以这个是我发现我在这个在做的过程中，你心里特别踏实，特别自在的。以前呢，因为我拿了首届金锤以后呢，也有很多拍卖行请我去，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我就是个演员，因为我明知道那个就不是真的，他们就告诉我那个号就是来托的，那我反正我也就得哎呀 配合， 那就配合，我就觉得我自己在表演。 就是你也表演过， 我当然我有表演过，这很实在的，我绝对表演过。但是进了国际大拍卖行，我没有，他们对这方面的要求特别严谨，所有的法律部门，包括我们每一个环节，他全部都要跟得很，你哪一点差错，他都要提醒你的。 哎呦，这 就靠得住靠不住了。 哎，就是你一个认真的人啊，这个在中国没法混下去。你看我当主持人，我跟他们主持一些年终的活动，不都有那抽奖吗？我碰太多了，就是让我，就是说，哎。你就抽那个，那最底下那个，我粘在那儿的啊。 哦，这样的。 他最后对，其实就是个 iPhone 7，什么 iPhone 这么，我觉得这些 做个， 我觉得这些企业真小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他还要给自己人呢，一个 iPhone， 对， 就你看这，哎，我保持着我主持人的这个良心，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我都说啊，我说这样，我请公司的老板你来抽，就是我手里我不粘这个东西啊。但是你看，你也难免表演。 对，曾经有表演过，但是自从加入了这个国际大拍卖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差距化。 现在中国有多少个拍卖行啊？ 那真不知道了。现在拍卖师可能有1-2万个，拍卖行。